上游水库随时开闸放水，一涨水连那个小岛都能给淹了，到时候想跑可来不及了。 啊，那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部地区局部有雨强较大，转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呢到傍晚天气以多云为主，能见度有所改善，比较适宜交通出行。来一起看一下双休日的情况。星期六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周日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最后代表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五，是我们说共有产权房内容的时间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五八同城嘉业房谈的小白。小白你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五八同城嘉业房谈的齐小白。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共有产权房。当然了，如果大家有买二手房的想法，那今天实际上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相关的内容。 对，还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二手房信息。 是的，那如果大家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来互相的进行交流。好，那首先呢有一个信息呢先通报一下大家，8月4号，也就是下周六啊，记住是下周六，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将举办线下看房团的活动。那么这次呢我们活动的主题是500万能在北京买哪种房。那么这次呢看房活动啊，我们不光呢会带着大家去看房山的名企楼盘，还会呢看目前热门的丰台的现净房。那如果500万是您的购买的预算，那这次活动您可以来报名参加了啊。我们的这个时间呢是8月4号，周六来组织这次活动啊。那我们的集合地点呢是下午1点，是在丰台区南三环角门西地铁啊，角门西地铁。那在这个届时呢，我们会有活动的大巴车挂着楼市好声音的条幅等待大家。记住啊，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呢，一定要事先报名，一定要事先报名。报名的方式呢有两种方式啊，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 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进入我的公众微信平台，写一个参加活动啊，或者参加就可以了，然后把电话号码和这个通讯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有关人员会跟您进行联络。如果您呢这个不会摆弄公众微信号微信的话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我们的编辑呢正在守在电话机旁啊，这个接受大家的报名。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85013710 85013710。好，那最后我再叮嘱一下，那这次呢我们要去看房山地铁旁的楼盘，以及呢丰台区的品牌限定房啊。那我们的时间呢是8月4号，也就是下周六的1点来集合。集合地点呢是丰台区南三环角门西地铁啊，届时会有活动大巴挂着这个楼市好声音的条幅在这个地铁的门口等待大家。好，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共有产权房的事儿啊。这个小白，你还记得上周五的时候呢咱们提到一个人才共有产权房来了啊。我记得在网上啊，在很多的这个媒体当中呢都大家非常的关注啊。那今天呢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有一些内容可以来查询了。 对，然后今天其实共有产权房的这个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因为有两条是这个网申的消息。 嗯， 包括其实咱先说那个上周五的时候咱们说了一个取得施工证的这个大兴的星景院。 嗯， 这个项目的话也是在上周末的时候有了这个网申的一个消息。它的这个网申的日期是从昨天上午的10点开始，截止日大家记好了，是到8月10号的下午5点。 嗯， 如果要是对这个大兴的共有产权房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记住这个网申的时间。然后这个项目的话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位于大兴的黄村镇的板块，然后具体的位置是在这个团河板块。然后它往西，它是在京开高速的东侧，往西两站地的距离就是大兴四号线，就是地铁四号线的清源路站。然后从这个生活配套包括这个交通来看的话，这个位置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个项目也是由之前的这个自住型商品房的地块转为的共有产权房，所以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定价是17500，这个价格来说还是 还是可以的， 可以的， 不算高。因为它周边的房子呢大概已经比它要高出50%的。 不用周边，就是它是一个商品房配建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它这个商品房呢叫绿地海珀云翡，单价是75000。 你看所以它这17500。 没错，17500还是比较合适。但是大家要注意的话，它这个产权份额的比例跟之前的其他项目的55开64开不太一样。它是这个个人的比例是40%。 嗯， 对。然后 等于是其他人的比如说政府产权份额代持机构，他们是持有剩余的60%的股份。 没错没错。然后从这个户型来看的话，因为它一共的这个套数只有差不多171套这么一个数量，然后它一居室是16套，然后建筑面积是67到88平，两居的话一共有155套，它的建面是87到89平。如果给咱们听众建议的话，我也看了看它的户型啊，因为其实就一栋楼，但是户型种类还是比较多的，可能大家要首选的话，您的顺序靠前的话，还是推荐您他那个88、89的这种相对来说方正一点纯超南的这个2居到3居。 嗯， 这个是一个主推的一个户型。 嗯， 对。 刚才您说的这是大兴是吧？ 对。 大兴的共有产权房的这个申请。 对， 是吧？那实际上呢，这个项目刚才您介绍完了以后，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哈。 没错，这个价格真是挺合适的。 是的，它这个价格是17500，实际上的那边的房子已经达到70000多了。 是，其实刚才说算是它比较高档的商品房。如果给大家往这个黄村镇这个板块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房价是在5万到6万。 5万到6万哈。 对。 当然有些比较好的已经达到7万多了。但是这个产权呢它这个有不太一样啊，就是说我们业主呢购房人持的这个产权份额呢是40%。 对。 其他的这个 代持机构持有60%的这个份额， 对 啊，产权的份额， 对， 所以呢，这一点呢，大家弄清楚，一般有的都是50%至50%， 对，这也是因为它这个价格的这个原因，所以这样定的， 嗯， 对。 那你觉得像这个项目，它的销售对象哈是怎么样的？申请条件又是怎么样的？ 从申请条件的话，它需要符合以下一些条件，包括它这个还是单身家庭购买的话，申请人要是这个年满30周岁，包括它是符合本市这个住房限购条件，而且在本市是无房的家庭， 嗯， 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它是有一条要求，就是大兴区无房家庭需要这个申请人在这个大兴区户籍满24个月。 嗯， 这个是其实上周有一个项目类似， 满两年 、 嗯， 对，这个是要是连续的24个月。 嗯， 对， 所以这个呢有一点特殊的要多加注意啊。 对，其实今天还想告诉大家需要注意，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如果他是在这个亦庄缴纳社保的话，这样行不行？这个是如果要是亦庄户籍的话他是可以，亦庄缴纳社保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申请这个还不行。 嗯，亦庄不是属于大兴， 它的行政区域划分还比较特殊。 对， 嗯，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在亦庄交了社保想在大兴来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话， 对， 可能会有点困难。 对，就这个项目的话是，对，暂时是不行。 对，因为呢确实有些共有产权房呢它每一个，房源啊， 嗯， 每一个项目呢它有自己特殊的条件， 对， 所以大家呢还要具体的看一下。 对，包括刚才跟周杰老师也聊啊，有没有这个有网友有这个听众问有没有这个东西城的房源啊， 嗯， 这您别着急，因为按照我们之前的经验来看，像一些比如说顺义啊或者一些其他区域的项目，他会拿出一定比例的房源去供给给这个东西城的家庭无房户。 是， 嗯， 那刚才确实呢也有朋友在公众微信号在问哈， 是， 就说这个东西城有没有什么共有产权房啊？反正目前呢还是真没有， 还真没有。 嗯，所以像城堡问说东城区为什么就没有共有产权房呢？说我现在在大兴申请，大兴那边呢却申请不了，为什么？这个咱们一定要弄清楚啊，嗯，就说你在某一个区域申请的话呢，你要不你的户口所在地在那儿， 对， 要不你的工作单位在那儿， 对，社保在那儿交， 社保在那儿交，所以呢你可以有资格去申请。如果你这两个都没有在那区的话，你就没有资格申请人家那个区的共有产权房。 是 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当然大家不用着急哈。实际上呢以后各个区呢可能啊都会有共有产权房，但是相对来讲，嗯，可能东西城要少一些。 对，确实，因为这个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现状，就是东西城它没有地了， 嗯， 但是其实从现在共有产权房的政策来说，它会考虑到所有区域的这个无房家庭都会给去建设这种共有产权房，只不过在其他区域去给您分配房源，保证您有房住。 哎，对，这个所以如果你在东西城住的话呢也啊 有机会， 也有可能那种就是说允许呢你在其他的城区呢来申请。 没错 啊，这可能是特别的特例，也有可能。 对，之前是有的。 有的哈，嗯。好的，那么刚才说到大兴的那个共有产权房啊，其实这个项目啊它销售的对象呢应该说70%的房源面向大兴区户籍无房家庭和这个大兴区工作的本市其他区户籍的无房家庭。 对。 那项目30%的房源面向大兴区稳定工作的非本市户籍无房的家庭，这个应该说是新北京人吗？ 对，就是新北京人 有30%。 对，但是其实提醒大家需要注意，因为它房源数量不多，而且这个位置相对来说还算不错。如果您真是摇上的话，建议您还是珍惜自己手里的机会， 对，不要错过。 对，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上来说了一个大兴的啊， 嗯， 大兴实际上就是绿地哈， 对， 绿地的兴景苑它的共有产权房啊已经开始申请了。 没错， 大家一定注意它的申请截止日期是在8月10号，是吧？ 对，8月10号， 八月十号 还是可以到这个住建委的这个官网去，到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板块去申购。 嗯，8月10号的下午5点钟就结束了，但是从今天7月26号上午的10点钟就开始了。 对， 所以大家到住建委，嗯，是吧？ 住建委，还是您别像周杰老师说，他不是下午5点截止，千万别卡着那个点儿。 嗯， 因为有时候访问量过大的话，您可能刷不开那网页，有时候我们都刷不开，不要卡着点儿，行吗？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是 什么都要提早啊， 提早。 另外刚才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也提到了，就是咱们上周五的时候说到这个人才共有产权榜哈，好像现在呢，关于这个也有信儿了。 没错， 咱们这样先说说这个人才共有产权房和一般性质的典型共有产权房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才共有产权房的话，它其实在这个分配房源的话，它的优先组是增加了一组人，这个它定向分配的，比如说它增加了三个组，比如说第一组叫海英人才，这个也会给大家解释啊，第二组是叫高新技术产业科技人才，然后第三个就是之前那就是其他在这个海淀区域工作的非本市户籍的家庭。这个海英人才是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也去了解了一下，就是这个像一些在这个北京啊，他有自己的这种创业公司，一些创新什么 高科技那种公司做得非常成功的这种人士，然后他是有机会去申请这个永丰的这个房子，然后他这个卡的这个资格非常严啊，然后我们了解到还需要有这种叫什么海英人才的资格证，对，这个我们了解到现在的这类人群的一个数量可能也不是特别多，就几百人而已。 实际上这个人才共有产权房啊，它跟典型的共有产权房的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这个申请的人群呢应该说也是不同的啊， 不同的。 你像你符合共有产权房的条件，你不但不见得符合就是说人才共有产权房的条件，你符合了人才共有产权房的这个条件的话呢，也不见得符合这个共有产权房的， 没错 啊，购买的人的资格， 没错， 是吧？所以它完全是两个人群。 对，然后还有一个第二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人才，这就比较好理解了，因为它要求的这个申请人必须是在这个海淀区内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作，这个其实在这个政府的官网上它也是有一个名单的，就是哪些这个企业是属于这种高新技术企业。第二个分组是这类企业下面的一些就职的人员。对， 好的。所以这个如果您考虑到自己呢可能符合这个人才共有产权房的这个资格的话呢，你也不妨呢来查一查， 没错， 先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格， 没错， 然后再来申请啊。像刚才呢您提到了像第一组是海英人才， 对 啊，然后第二组呢是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人才， 对 啊，第三组像其他在海淀区工作的非本市户籍的家庭啊，当然这里面呢可能跟人才都要挂钩的。 是，然后也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吧。这个项目的话房源量还是比较充裕的，一共是有616套，然后套型的话都是这种两居室，差不多78平的小两居13套，然后89平的这个稍微大一点的两居是603套，它是这个全装修的一个房源，销售均价是35,000。永丰的话现在是这样，如果把它这边的新房二手房都算下来的话，现在单价水平大概是在5万到7万这么一个价格，有些高端盘可能近10万了，就是一般的这种住宅项目的话，6万左右的价格是能拿下的。对，所以它这个35,000定价也是根据这个二手房的一个指导价去定的。 基本上是50%吧，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这样的一个比例啊。 对， 这个产权大概是多少？ 产权的话是这样，就是购房人的个人比例的份额是70%。 哦，70%， 对， 这个高， 这个高。然后其他的像保障型住房有限公司包括政府这部分的份额是30%。 所以它真的是每个项目的它的产权都份额都是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大家具体来问， 没错。 实际上呢像前些时候的各个城市啊都发了一些这个条文和措施啊，招揽人才啊， 是 希望呢这个自己的这个城市呢人才多一些，确实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 没错 啊。所以呢你看北京也推出了人才共有产权房，真是立竿见影啊。 对， 我想呢大家如果想在北京打拼啊，在北京呢来工作的话，有一套呢相对比较稳定的住房，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没错，而且上周跟周杰老师还在聊这个透露出这个消息，上周出的消息以后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房源， 对啊， 结果这周就有了。 非常快 非常快 啊， 所以呢大家注意这方面的消息啊。当然了，关于共有产权房，如果呢您还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好，那最后呢我们在上半段啊再说一个话题，这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就是五部门联合发文说共有产权房最低首付是定了。 对， 其实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啊，可能有些朋友已经非常熟悉了啊。当然它的产权呢是跟这个持有人啊和这个持有的机构共同来分的啊。 对。 但它的这个价格呢一般要比当地的典型的商品住房呢可能要便宜 50% 等等的哈，是这么一个情况。但即便是这样，其实总款下来也不低。 这个也是根据现在的商品房的一个房价去定的。像之前自住房为什么大家看到都是很少有这个过20000的，可能最贵就22000了，因为当时房价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也是高于当时的这个自住房的一个30%。包括现在的话其实也按照现在共有产权房周边商品房比它要便宜30%-40%这个价去定的。 对 对， 所以你看一般的共有产权房呢可能最大的是就是90多平米吧，就算100吧，咱就算100的话呢，你要是像现在有的那共有产权房也达到30000左右。 没错 啊，你看这一套下来也得300万 是 啊，当然这个是高线了啊，也有低线的，100多万的也有啊。 对， 那这么算的话，这个首付款呢确实给人们的压力也不小啊。他既然买共有产权房肯定是钱经济实力并不是很雄厚，所以呢这个首付呢很多人也难住了。那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最低首付这个事儿，现在有些什么样的规定吗？ 现在最低首付的话是这样，就是上周出了一个新的这个政策，就是现在共有产权房的最低首付是30%了。这个30%怎么解读呢？大家知道在出这个政策之前的话，因为相对来说像周杰老师说的这个之前的自住房它的价格相对低一些，所以当时定的是这个商贷的首付是30%，这个没变。然后公积金贷款的首付由之前的90平米以内20%变成了现在30%，就是统一调整成最低30%了。 哦，那就是说稍微的提高了一点点， 稍微提高了一些， 就是这个公积金贷款提高了一些。 对， 当然了，像30%的话，如果你要是300万的房子，那怎么也得首付准备好100万。 对，差不多100万吧， 差不多。当然有些房子便宜的话，比如200万呢、或者100多万的话呢，30% 用不了那么 多，用不了啊，几十万就可以了。所以对于有些家庭还是可以承受。 是这样，就是您说的30000多啊，那真是看地段了。它可能丰台南四环，像万达那边的35000这么一个价格，或者朝阳东坝有一些定价可能在30000多。像其实咱们看到的一些近郊，包括咱们刚才说的位置还不错的大兴黄村，其实17500-20000以内的价格还是有的。这些首付的话其实用不了100万还是可以够得着的。 好，那对于这个共有产权房啊，什么人能够去申请？刚才好多朋友还是在问。其实我们每周五呢都在说这方面的内容哈。 是， 可能现在大家呢关注这个共有产权房这个事儿呢越来越热了。 没错。 所以呢有些可能是不太熟悉哈，小白再给大家捣鼓一遍。 好的，如果您是这个单身家庭的话，如果您不叫家庭啊，就是您是单身的话，您就是需要年满30周岁，且符合北京的这个限购政策，名下无房，您可以购买。如果您是这个夫妻双方去申请的话，经济的话，您是也需要名下无房。如果非经济的话，您需要名下无房满足这个限购的政策以外的话，您还需要在这个房源所在区域去缴纳保险，其实在这个区域工作才能购买。对，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限制，但总体来讲呢还是比较宽泛的啊。 对， 但是大家注意，买了共有产权房以后，它终究不是一个典型的商品住房。 是， 比如说无论你是租啊你还是卖呀 啊等等的，它还是有一定的制约的。 没错，所以这就涉及您的这个产权的一个比例了。就比如说刚才的那个大兴的项目，如果您是40%的这个个人份额的话，将来如果 可能您不住了，需要把它交易的话，首先就是接收您这个房源的对象的话，它是由这个同样有这个共有产权房申购资格的人才能购买。 是， 对，而且通过不能您说通过什么中介就去卖了，必须是这个政府相关的这个保障房的这个机构这个部门， 嗯， 通过他的交易平台去出售， 就在这个坛子里边。 就在这个、 在这个盘子里边， 对 啊，来进行交易的， 对 啊，就是说买你房子的人或租你房子的人，他必须也是符合购买共有产权房资格的这些人， 没错、啊。然后第二点的话，您需要另外的这个60%份额怎么办？您需要补他的这个价格才能出售， 是的， 对。 另外好像得5年以后吧？ 拿这个是契税或者是拿到房本之后算起5年才可以。 嗯， 对， 好的。那关于共有产权房这边的内容呢，咱们先暂且聊到这儿啊。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二手房的事儿啊。还是通知一下大家，在8月4号，也就是下周六的下午，8月4号下周六啊，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将举办一个看房团的活动。那么这次看房团呢，主要是参观房山地铁旁的楼盘以及丰台区品牌现境房啊。那集合的时间是8月4号周六下午的1点钟集合，地点呢是在丰台区南三环角门西地铁啊，在那儿呢咱们集合，我们会有活动大巴啊去接大家。这个大巴上面呢挂着楼市好声音的条幅，所以大家呢也非常好找到啊。那如果大家呢想购买500万左右的这样的房子的话呢，这次看的内容主要是这个倾向于这个、 嗯、 啊，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啊。那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可以呢来报名，两种方式，一个是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另外呢，你也可以打电话进行报名，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5013710 85013710。其实说到这个500万这个房子哈，好像是一个，是一个点似的。很多人好像就是把买房子的价格定在这个500万左右。 对， 好像你们也听说是吧？ 对，从其实我们的这个角度来看呢，500万是一个，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购房的一个门槛啊？ 嗯嗯， 因为其实比500万便宜的房子肯定还是有的， 嗯、 但500万的话是保证您起码能买一个2居起步够住、 嗯、 且相对来说舒适一些的房源，是这样定义的。 对，反而说不上一步到位吧，但是差不多。 对，差不多、 啊、差不多500万能买一个，就是你真的相对能住的比较长久这样的房子。 没错、 啊、所以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一个门槛了。 门槛、 嗯、门槛。好，那咱们上半段的先聊到这儿，那下半段我们再接着聊。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哦，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

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好，这有一位听众朋友，这是怎么念呢？如果按拼音念的话，应该是蒙哈 蒙。 他说：“请问海淀永丰的人才共有产权房啥时候开始网签？啥时候截止？ 这个是这样，就是从今天上午的十点已经开始可以这个申购了。然后它的截止日期您记好了，是2018年的8月11号的上午十点。对，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听得特别仔细。刚才我跟小白说，得落了一下， 落了一下。 其实刚才这个共有产权房，这个人才这个共有产权房，就是这个海淀区永丰的这个，咱们基本上说的还挺全乎，是吧？ 没错， 就是忘了说这个网签的时间 了。对，因为今天说两个项目，千万别记混了。这个可不是五点截止，这是8月11号的上午十点就结束了。 我们说的网签，一个是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人才的这个哈， 对， 另外还有一个大兴区的一个共有产权房， 对， 都是从今天开始网申的。 那个是比这个提前一天，是昨天开始申请，8月10号下午5点结束。 是， 对，这个的话，人才的这个海淀的项目是今天上午10点开始申请，到8月11号的早上10点截止。 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呢，大家还可以呢就房子的问题呢进行提问啊，没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关于二手房置业的事儿哈。说从7月16号到7月22号，也就是上周呢，北京的二手房网签的是3288套，环比是下降了6.4%。那市场呢是继续小幅的降温。七月前三周，北京的二手住宅交易呢，这个交易量啊，均维持在3200到3500套啊，3500套左右。那月内走势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但和这个5月、6月哈、这个单周相比，据说5月、6日的6月它单周呢可以达到3500套以上的交易量啊， 没错， 跟这个量相比的话，还是有些下滑的。 没错，从这个交易量来看的话，其实很多朋友也在看，尤其是今年春节之后，二手房的这个交易量实际上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走势，但是去跟去年的这个同月份去比的话，其实还是下降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购房人在观望了一阵儿之后的话，其实有些人他是有需求，比如孩子上学，比如他需要换房，他看这个走势平稳了以后，这些就是刚需或者改善的这些购反正他是考虑出手了，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最近的这个网签量来看的话，还是有增长的。对。 另外呢，可能也有一些分流。 对， 我意思是什么分流？比如说，有些人呢符合共有产权房啊，或其他一些什么性质的房，他就买这些房子了。 对， 可能对于二手房市场呢有些分流。 没错，而且最近刚才咱们讲的，像共有产权房，包括一些限定房入市的项目开始有了。其实新房、二手房的一个成交量来看，都是往上走的。 但是也有人说呢，买新房、买共有产权房和买二手房的人群呢，说是不重叠的。 对。 是吧？这也有这样的说法，因为他买二手房的肯定是他有某一项的需求所致， 没错， 才买二手房，所以他不会说。抛去这不买二手房了，他去买共有产权房，这也有可能跨越有点大，是吧？ 对，您说的非常对。首先，共有产权房和另外那些限定房和这个二手房的需求，它肯定不一样了，因为价位在那儿摆着呢，价位是有差异的。像这个限定房和二手房的话，其实确实像您说的，考虑二手房，它肯定是现在已经有它的这个需求才考虑购买。像限定房，因为现在的房源新盘的话，现房已经很少了，基本上都是这种期房，两三年以后才能入住，所以像人群的话，它其实是不一样的。限定房更多，它可能看重它所买的这个项目周边，它可能未来的一个期望吧。包括可能它现在不是一个急需的换房需求，可能过个两三年它也能等得起。这个是一个区别。 是的。另外呢，咱们从2018年6月份关于二手房各个区域成交的情况，也能够大概估不出。人们买房的一些原因啊、 没错，然后也给大家简单的去分析一下吧。其实从现在二手房成交统计来看，交易量最多的是这个朝阳，朝阳还是大户，可能好多人已经就是没想到它是4198套。一个原因是这个朝阳确实占地面积比较大，板块特别多。从我这个实地踩盘这一个月的这个发现来看的话，其实朝阳有几个板块是适合刚需置业的，像这个北苑呀、北苑的媒体村板块，这个大家可能去过的比较了解，它是在这个仰山桥往北，就是北五环边上这么一个板块。那边的话，其实600万左右的话，它是能买一个这个80平左右的两居， 像朝阳的话，其实还一个选择比较多的就是东边长营，长营板块。目前这个区域的话，其实四五百万的话，您也妥妥的能，就是买一个两居起步的户型。 嗯， 这是朝阳，就是交易量相对来说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两个板块吧。 嗯， 对。 所以我就从这个二手房成交的统计表当中也看得出来嘛，二手房的人的好像聚集在城市之内啊，就北京市中心城区的还是比较多。比如像刚才您说朝阳区4198套，海淀区2142套、啊，像这个西城区1186套是吧？东城区呢是686套。当然，像东城区它本身房源就比较少， 房源比较少，包括您说的西城其实也比较少， 也比较少。 东西海的话，其实就像咱们聊的，就是另外一种需求，它可能有的是考虑孩子上学， 对， 有的在那边可能我也想住的舒服一些，那我就是考虑落户先有个房， 嗯， 是这样的一个需求， 没错， 而且是上班近一些， 是的， 对， 你像这个从这个二手房的交易当中，像什么房山呐、啊、顺义啊、门头沟啊、大兴啊、怀柔啊，甚至平谷、延庆、昌平、密云都比较少， 对， 好像昌平相对还多一点，其他都很少， 对，其实考虑近郊的朋友，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相对于城区近郊，它一个是价格便宜，另外的话，如果您对这个孩子上学没有需求或者不那么苛刻要求的话，其实近郊的话，同样的预算，您能真是改善的话可以一步到位了，而且可以住得很舒服，这也是不同的一个选择吧。 嗯， 其实包括城六区去买丰台，我们看到也有1774套的一个成交。 嗯， 相比北城的话，南城现在的这个二手房的价格来说还是要低一些。 嗯， 对， 现在咱们是城六区是吧？ 对，城六区， 城六区，所以就是说二手房的城六区交易量还是蛮高的。 没错， 所以买二手房的人呢都是想集中在这个区域那儿买。 没错， 你像一些稍微远点什么密云呐，啊，甚至怀柔啊、平谷啊，近点大兴、顺义等等，这些房山啊等等，这些交易量都并不是很多。 没错， 啊，它跟新房不一样，完全是不同的人群。 跟新房完全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存量房、二手房市场还挺有意思的。 是的，是的，嗯，另外从六月份二手房成交的户型统计，大概咱们能看出什么样的端倪？ 对，从这个成交户型也是有一个细分，我们看到这个毫无疑问的肯定是90平以内的这种小户型还是占主导，因为它总价相对低一些。 嗯， 而从这个100平以内再去做细分的话，我们发现买60平以下的这个房源的还是比较多。这个其实 因为它总价高嘛，所以只能买小一点的。 对，一个总价低的原因，另外的话其实从现在新房的市场来看，尤其是今年出现了很多这种100平以内的这个限定房，但是真正做到这个60-70平的户型的这种产品相对来说真是很少。据我了解，可能现在市面上像北齐家有个和悦华喜这个项目的话，它有个别的几套这种顶层的60平带露台的这种小户型，所以新房的可选余地不是很大，所以二手房可能大部分人关注小户型的话会看看这个二手房。 是的， 对， 一个是二手房呢，它本身就是相对比较旧的房子哈，它这个格局等等的可能没有现在一些新房呢更宽敞啊， 是 相对比较小啊，制约性比较大。另外呢，这个二手房呢，它因为在这个城六区嘛，比较交易多，所以它这个总房款比较高，所以很多人呢买小房子的比较多。 没错， 是吧？买大房子的呢真的是不多。 大房呢就是彻彻底底的这种换房需求了，真是一换一的这种需求。 是是，所以这个大房子是完全是有这个刚改性质的。 刚改性质， 刚改性质。来，咱们看一下子玉说了哈，说这个限定房的申请条件是什么。反正据我了解，这个限定房实际上它也是商品住房。 对，限定房是这样，其实它跟商品房是一模一样，它区别在哪儿？一个是从这个开发商拿地的时候，国家对它的这个包括拿地价格，包括它未来5年之后的这个销售价格是提前去定好的，去限死的，是限制了它的一个销售价格。其他的话，包括它需要这个5年以后，同样拿到契税发票，或者是拿到房本计起，就是5年以后才能上市交易。其他的包括申请条件啊、购房资格 格跟商品房是一模一样的。 嗯，现房价净地价啊，这是这样得来的现净房。那么现净房呢，应该说它这个房价是有谱的啊，因为事先的国家对它已经有一定的制约了，都说好了是多少钱了， 没错 啊。所以这样的房子呢，相对来讲质量不会差，但价钱呢也基本上是在一定的档次上啊。 对，目前来看，大部分的话是在500万左右。其实买现净房还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您的这个预算还可以的话，尽量还是买这种就是三居的现净房。因为首先从现在我们了解的一些开盘的现净房的情况来看的话，确实它的这个90平左右房源不好买。 嗯， 像这种三居的话，您还能去挑挑选选楼层、选选户型。而且为什么要买这种三居的产品呢？一个是一步到位，一个是如果您考虑买现净房是过渡的话，其实它得在手里拿8年至少。 嗯， 就是如果您要是将来想再去换房改善的话，其实我不觉得现净房是一个过渡的一个选择。 是的， 对。 而且这个现净房要购买它的条件啊，应该说没什么特殊条件吧，只要你符合在北京购买房子的这个条件，就能够买现净房，是吧？ 对 啊，因为它是一个，也是一个， 就是商品房，哎， 它是一个典型的商品房啊。 是， 只不过这样的现净房，它有没有特殊的要求？比如你拿到这个现净房以后，比如几年能够卖什么？它这有特殊要求吗？ 有，就是像刚才说的是，五年。因为一般其实为什么我提了个7-8年的概念，就是因为您拿到房本的话，一般还需要用个1-2年的时间。 哦， 对，它是以您拿到这个不动产这个登记证这个 开始 往 后数5年是吧？ 5年，对。 哟，那这个这可不嘛，真的是，你要是拿房本的话呢，可能就得两三年。 对，所以我特别不建议您就是抱着这种过渡置业的拿它，因为您至少要在手里拿8年。 嗯，像一般的典型的商品住房就没有这个说法吧，非得5年以后才能出手。 那个没有，它是这个满五和不满五，它这个是税的多少， 税是不一样， 对，是不一样， 它用税来调节。 对， 啊。好，子玉，就这么一个事儿啊，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另外呢，其实很多人都在问，说总价500万的二手房小区有哪些，有些什么样的住房？这可真是太大了啊！ 是。 不过我们小白还是为大家总结出了一个表格哈。 对，这个肯定这节目说几期都 说 不完。 对， 如果您需要的话，其实也可以联系咱们节目这边。 对对对。 我也是整理了一周啊， 嗯， 大概有200多个项目。您要需要这个电子版，没问题，我们都可以给您。 是的， 对。 如果您想了解呢，总价500万左右的二手房小区及其一些房源的话呢，您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啊，写上您的需求，然后呢，看看我们的编辑能不能把这个表呢给您啊，这个传过去还是怎么着啊？另外呢，我们在8月4号啊，也就是下周六下午的1点钟啊，将带大家呢参观房山地铁旁的楼盘，以及呢丰台区的一些品牌现净房啊。实际上呢，这些房子大概就是500万左右的。 对，500万左右，而且您买的是新房。 是的，500万左右的。所以呢，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别忘了参加我们8月4号下周六1点钟的这个看房团啊。我们的集合地点您记住是8月4号周六下午的1点钟集合，是在丰台区南三环角门西地铁。您从地铁上来以后呢，我们有一个活动大巴，上面挂着楼市好声音的一个条幅啊。到时候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坐这个大巴过去来看房啊。那如果您想去的话，一定要事先报名。一个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报名，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写上参加或者活动都可以啊。别忘了把电话号码也写上啊，这样呢我们有关人员会跟您进行联络的。另外呢，如果您不会摆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不会上微信等等，您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啊，因为我们的编辑呢正守候在电话机旁啊，接受大家的报名。我们的电话是85013710，85013710。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 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下面呢进入我们安居快讯的时间啊，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还是有请小白咱们一起梳理。先看第一条，说北京的首批获积分落户资格者年内呢办理落户。发改委负责人介绍说，今年的北京将落实呢积分落户的政策，为首批通过积分获得落户资格的申请人办理了落户手续。就业方面啊，今年呢将加强农民转移就业的培训啊，推进呢城市公共服务类岗位的安置，完成40,000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 对，这个还是非常好。我记得好像也就2-3年前提的这个积分落户的这个政策，现在已经年内已经落实了， 挺快的。 对， 嗯，好，咱们再看，说这个8号线3期、4期和6号线西延年内要开通了。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方面，今年的年底前，北京的将开通轨道交通8号线3期、4期和6号线的西延3段新线，年内呢实现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到630公里以上。同时呢，制定轨道交通新线接驳3年行动计划，加快的建设望京综合交通枢纽及二通场等立体公交场站。 嗯，这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8号线3期，它这个年底要开的这一段是南段，就是从朱市口到瀛海。其实4期的话是朱市口再到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南锣鼓巷这一段，可能是在这个3期之后再去开，但是具体时间就还没有定。然后6号线的话是西延，从五路居一直可以到什么苹果园啊、金安桥，这条线的意义挺重大的，因为这段通了以后，那证明跟 S1 就是门头沟的这个联系那条线要开了。 嗯， 对， 这个北京的轨道交通呢还是相对进步非常快、啊、 是， 现在还是真的挺发达的了， 没错，哪哪都能坐上了。 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副中心行政办公区2期建设加快启动。发改委负责人介绍说，今年下半年呀、啊、北京将完善城市副中心控制性的详细规划，同步完善的通州区总体规划以及通州区与廊坊北3线地区整合规划编制成果，加快的辐射带动北3线的发展，同时呢扎实推进行政办公区1期建设，完善市政水务园林绿化等等配套工程建设，启动2期工程建设。 是，那天去通州彩盘也看了那边的一个规划嘛，有这种布告栏里面也说了，有一些剧院呀、图书馆、博物馆这些，这个相当于一些文化配套也会跟上。 嗯，反正这个通州副中心的建设还是蛮快的，而且整个建设过程当中还是挺透明的， 没错， 每一步大家还是蛮了解的哈。 没错， 确实成效非常大。近期去通州的人也看到通州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大， 是，而且绿化环境做的真是越来越好了。 是的，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有银行网点首套房贷利率上浮40%，房价上涨或者下跌啊，这很多人都在问。那媒体报道显示说，深圳四大银行首二套房利率全上调了，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和大部分的股份行在深圳房贷市场的首套房利率和二套房利率分别上浮至15%和20%。从北京的情况来看呢，北京的个别银行网点的首套房的房贷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了40%，也有银行的部分网点呢首套房的房贷利率上浮了30%，是这样吗？ 因为这个是昨天刚出来的消息啊，从我们这个了解到情况，首先来看，说这个房价上涨和下跌，这个还需要时间去沉淀。 嗯。 然后从我们到银行这边了解的情况，确实这个银行也是防止这个贷款额度紧张，它这边有些部分银行暂停了这个二套房的贷款。 嗯。 但是其他大部分银行的话，二套房是还可以正常去贷的，包括这个，利率上浮的话，这个目前来看的话，还不是就是所有银行都开始执行，可能这个文件昨天刚出。还没有这个落实到所有银行，这个从趋势来看陆续是这样的。对， 那么从这个房贷利率的上浮会看出房价上涨和下跌吗？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抑制房价吧，还是像刚才说的这个，等政策执行以后，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沉淀去看这个效果。 嗯， 对。 嗯、当然，这个房贷利率的上浮也是明显感觉到，就是你还房贷的钱多了一点。 是，没错 啊，就是等于大家买房的门槛又高了点。 对，所以买二手房的话，您就多砍砍价。 是是是，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租购同权推进一年了，三重困境待解。 去年七月啊，广州呢率先在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啊，在这个当中呢提出了就是租购同权，随后向重庆、南京、武汉等等多地推出了相应的举措。一年时间过去了，租购同权实施的情况如何呢？其实这个租购同权呀，我一直认为是就是国家当纲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应该说就是租赁房啊，那种国家性质的租赁房，应该说很可能能够达到这个租购同权这样的情况，但是一般的租房它就没有这个权利了， 很难了。确实像现在一些这个公共资源、优质资源相对来说还比较稀缺，然后还有就是相对来说像您说这种租赁房的话，它现在还没有体现一个就是这种怎么说呢，无差异化的这种同权， 对， 这个还需要去之后。 其实他说的租购同权就是指的是这个公共租赁房， 公共租赁房，对，包括现在咱们可能租户租的这种商品房啊，他可以比如说同样享受这种上学的这种资格呀什么的，这个确实从现在来看的话还比较难吧，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吧，我觉着， 就是那种商品的哈， 商品房， 那种租赁房， 对， 好的，但愿真的租购同权呢能够实施哈，这样给很多租房的人呢也解决了很多实际生活问题， 没错， 让他们心能够踏实下来， 是， 也真真正正的让人们能够感觉到租房跟买房是一样的， 没错， 那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买二手房，我们在这当中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咱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其实最应该注意，首先您在这个看房的时候，挑选中介这不用多说了，就是这个房屋的一个性质吧。包括其实之前节目也跟大家说过，包括要看它这个产权证啊，包括它这个土地性质，它是大产权、小产权，这是第一步最关键的。对，包括您看房的话，一定要像我们经常跟网友说，不要光看这个平面图。包括车位的话，您都不能光看它这个平面图，因为您到了现场，您不知道它哪儿有柱子，或者是这个它底下的一个结构什么的，这些其实都需要去现场去看一看， 实地考察哈。 没错。 另外，这个小区的物业情况等等的都是特别重要的。 对，多去小区里去看它的一些细节，包括您可能白天、黑夜，或者是晴天、雨天，都要去看一看这个房子的一些情况。 好的，那最后再提醒大家，在8月4号也就是下周六的下午1点钟，我们将带大家呢看房啊，我们的看房团呢将参观房山地铁旁的楼盘以及丰台区品牌的一些限定房啊，大家呢记住啊，我们的集合地点呢是丰台区南三环角门西地铁1点钟集合，您上来以后就有大巴车来接您去啊，但是一定要需要报名啊，您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了，非常感谢小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 现在很多家庭啊都已经用上了，从舒适度来说它确实清凉不少，27-28度的空调睡前定上2个小时就好了，身子底下清清爽爽，不会燥热也不会粘身子，而且今天的价格您买一床2年省的电费啊就能挣回来了。 是的啊，七月大放假，厂家有降温补贴，别说是相比专柜了，就是比之前一个月直供价2599元还要再便宜600块钱，对啊，是1999元啊，冰点价格非常珍贵，请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1999元买床孟德兰大品牌的牛皮席，价格打折了，品质不打折，确保三峡库区陈年水牛整张皮，有毛孔，很透气，都是经历了上百道的鞣制工艺，至少可以用上10年的时间。 还有服务也不打折，免费送席到家，满意了您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福天降温补贴大放价，1999元买到孟德兰大品牌双人尺寸牛皮席，4007-106-108。 线上有位江女士啊，又来订购2床，说是给父母订购的，父母年纪大了，关节不太好，一辈子啊没睡过牛皮席，到老了让他们享受享受，真的要给您点赞了。咱们啊对父母的关爱，真不是过年过节朋友圈发一下草草了事，而应该是从细微之处想到他们。 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我给我妈买牛皮席呢，算是非常早的一批了，有头10年了。那时候稀奇呀，我妈炫耀来炫耀去的也就算了。不过您知道吗？